天放干，只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会是你啊，弟弟，我这快要发扬点播。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只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才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我的妈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比妈妈不是要反抗只是要离开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弟弟，我这快要 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